友您好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乐听经典节目，我是贾悦。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刘德华演唱的一首《中国人》。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里啊，您是不是也像这首歌中唱到的那样，对身为黄皮肤的中国人觉得很骄傲呢？相信很多朋友也为了放假提前做了很多的工作，可是啊，它怎么就这么快就过完了呢？时间都去哪儿了？是不是您现在特别想问自己的一个问题呢？我这个假期啊，基本上算是宅在家里了，用这个时间来调整自己一下，让自己好好的休整休整。身边呢，也有很多的朋友趁着这个假期外出游玩，他们用这样的方式来放松自己。尤其是家里有小朋友的家庭啊，带着孩子经常外出看一看、转一转，能够让孩子的眼界变得开阔起来。

其实啊，我觉得去哪儿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在您旅游的时候，或者是您去度假的时候，是带着一份怎样的心情去的，这才是最关键的。来听这首《那些花》，来自朴树。 想起我的那些话，在我生命每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。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他身旁，今天我们已经离去，在人海茫茫，他们都老了吧。

北京时间23:00 FM 986再度